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2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90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8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8，升6毫；阿里巴巴99.15，跌1.85；美团188蚊，跌2.1；恒生中国企业72.44，跌1.2；盈富基金21.12，跌8仙；友邦保险79.9，跌7毫。新东方在线21.4，升3.02；碧桂园服务18.56，升1.12；京东集团245蚊，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64，瑞士法郎8.197，欧元5.495，加元6.132，新西兰元4.935，欧元8.0179。每百日元对港元5.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5点，升99点。港金报16350蚊，系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09美元，卖出174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码头围道去观塘方向近天光道之前啦，都曾经有意外，都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浙江街，而喺深水埗元州街，因为有危险招牌，去美孚方向近九江街嘅慢线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深水埗元州街因为有危险招牌，去美孚方向近九江街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过了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接近碧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开始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6，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骏阳村骏户楼、青衣迎翠半岛三 A 座、荃湾丽城花园三期三座、大角咀西九龙纪律部队宿舍二座、牛池湾加丰台五座、天水围天盛苑、盛亨阁和盛勤阁、马鞍山锦峰苑锦利阁、

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留三篇，开展不忘双念， 让我心路待人坚毅，待人建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希同埋曾比特。 七月二十八号星期四，骚动音乐，我哋今日啊六点钟出现嘅嘉宾啊，就好似今日嘅天气一样啊。 点啊？辣着噶嘛？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 青春啦、啊，夏日阳光气息非常之重、 啊。我觉得呢个形容唔够贴切咯。 你用咩形容啊？ 我觉得今日啊呢一对嘅嘉宾咧，就好似我手上边嗰杯嘅珍珠奶茶咁啊。甜啊，非常之甜啊！ 因为今日啊六点钟会出现喺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将会由女子团体 Lollipop 嘅八位成员同我哋介绍三分甜啊，讲下佢哋嘅即系组成啊咁， 系啦，认识下佢哋各位嘅一啲性格特质咁样啦。 本身啊，即系听访问梗系听嘉宾啦，但系今日大家即系我热烈推介大家要听，因为大家可以见到啊。奔神少有地啊，嗰种我唔想用进取嘅， 嗰種佢終於表現嗰種活躍啊， 嗰種興奮係嘛？ 佢唔係做唔到噶，佢睇對象啊，佢終於攞出嚟啦，將嗰啲哇嗰種你 feel 到佢嗰、那個嗰種交際嘅手，好似咧你好似喺。你好似阿周去咗联谊派对，听住隔篱台一个男仔点样样同几个后生少女倾偈嗰种感觉， 系嘛？即系即刻好短时间内认识大家啊，可以搵啲话题咁，唔系冇咁讲，即系我觉得对所有嘉宾都公平啦。我其实对所有嘉宾我都一视同仁嘅，我都系对佢哋非常之好嘅。咁啊，但 平时嗰啲叫有礼貌， 唔系因为咁样，即系平时单对单或有时可能系两个人对个嘉宾一个人，咁我又唔想俾佢太大压力啊嘛。咁我即系波成喺度已经够压场感啊嘛，系咪先？咁啊，即系有时我就会喺人少少嘅情况，我个人个身位摆后啲啲，系啦， 打啲埋其他嘢。 系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唉，咁嗰日你知 ，Lolly 托咁多个女孩子，咁多个女成员，咁啊，即系呢啲叫咩？人流管制啊 ，crowd control 啊 ，OK， 咁啊， 亏你谂到呢个字， 即系所以你必定系要有两个人一齐咁样 handle 住咧，嗰、那个场面先能够比较即系好啲咯， 有种左右开工嘅感觉系嘛？即系我同你嘅、 哦， 我同你左右开工，唔系你本人左右开工。 我几惊你又再又再入多我一嘢，系啦，即系多嘉宾就会咁咯。 因为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嘅就系、是，佢哋会做过唔少嘅访问啦，咁大家都会用唔同嘅角度去认识同埋了解佢八卦嘛。咁嗰日啦， 我哋用咩角度啊？锐角定系定系直角？ 仲有啲咩噶？嗰啲叫咩？阔角啊！我唔知嗰啲叫咩。 错啦，还咗俾数学老师。 系锐角啊，记得。我哋嗰日咧就用咗一个即系少听到嘅角度，因为佢哋嗰日都准备咗一个叫做派台嘅一个宣传品，一本纪念册，咁里边就有好多关于佢哋嘅资料。咁啊，所以啊，奔神啊，四隻字。就地取材，再四隻字，隨機應變，就攞住咗嗰本嘢咧，就即係可能我哋都好有感覺，因為紀念冊呢樣嘢，我哋都好耐冇接觸啦。 哇！我想講 小學之後真係 紀念冊係咧，中學咧都冇呢樣嘢。 中學嘅形式唔同， 係啦， 唔會用嗰啲咁卡通或者咁粉紅嗰啲咧。 係啊，即係仲要我諗翻起我小學嗰陣時，唯一人生唯一一本嘅紀念冊咧，嗰陣時唔知點解男人。老舅咧，走去买有公仔嗰啲纪念册啦，都唔紧要啊！你估下我嗰阵时买嗰本纪念册个公仔系咩？ 比卡超 唔系， 咸蛋超人 唔系，你估唔到。 Hello Kitty 唔系，近啦，系嗰啲 friend 嚟噶啦，嗰啲 friend 嚟噶啦。 仲有啲咩啊？ 两只嘅。 呢个天生， 哎呀， 出嚟啊！你同你老婆企出嚟咪知道天生 我都唔知点解嗰阵时会买咗本咁嘅嘢，所以我而家都唔知摆咗去边啊本嘢。但我记得咧，之前执屋嘅时候咧，真系会揾得翻出嚟嘅，即系事隔咗几多年啊，十几年咧，其实攞翻出嚟。 你中学啊？头先系 小学 我哋 六年级，跟住然后 廿年啦，师傅 系咁，我早几年就话你唔好揭穿我年龄，系啦，即系早几年抄翻出嚟，隔咗十几年啦，咁样啦， 好啦， 跟住又哇 keep 得好好，同埋咧即系突然间啲记忆系会好似打咗啲记忆落个脑度啊，突然。發現啲面孔好熟面口啦，跟住啲人名好熟面口啦，你知道我個記性係幾差啦。 但你見到人名會唔會即刻聯想到佢個樣㗎？ 會啊，會啊，本身係唔，其實好老實講，真係唔記得七七八八㗎啦。甚至乎咧，即係有時你同啲小學同學可能失聯咗好幾年之後咧，你會喺社交平台度突然間又唔知點解揾得翻對方噶嘛？其實你都未必會記得啊！呢、這個原來就係嗰個人。 有冇試過喺街撞到，然後唔認得啊？舊同學 唔認得就唔會 say hello 咯。 唔係，但佢可能同你 say hello 嘛？ 哦， 或者唔一定舊同學，因為不過唔係你應該有啊，即係人哋同你 say hello， 喂阿斌啊邊啊，跟住你嗰時 跟住我就係撈唔到嗰啲咯，係啊， 跟住就交出許藝斌嘅。 我去食嘢先啦，係好耐冇見啦，喂，去邊啊？哎呀，我去食嘢先啦， 极尴尬嗰啲咧。 系啊，所以如果咁多位旧朋友，如果喺街上面撞到我嗌我名，我 嗰下反應唔到，唔好怪我，我都好一視同仁。我對大部分嘅舊同學我都係咁樣。 我小學同學有聯絡，因為我都係小學先至有紀念冊嘅。中學其實有，但係中學嗰種唔係嗰日 Lolly Talk 攞上嚟，佢哋整嗰本咧係嗰種真係橫揭， 係 最經典卡通人物嗰隻前。其實佢唔係好多位俾你寫嘢嘅啫，前面就寫下唔知點解會寫下 星座啊、中意啲咩啊、 email 啊、興趣啊嗰啲好細細個，即係嗰啲星座你會寫嗰啲唔知隔離村嗰座啊，地址就係寫銀河宇宙銀河系太陽系啦， 好小學。 同埋要 小學生 寫血型，我心諗點解我寫紀念冊要寫血型？跟住通常啲人都寫咩 K 型啊？即系通常嗰啲劲 old school 小学鸡咧， 即系同埋通常小学生都未有概念，即系未知自己嘅血型系咩噶嘛。 跟住有啲人仲要写嗰啲兴趣或者最中意嘅嘢，咁有啲事外朋友就会喺最中意嗰位写你咁嗰啲咧。你冇啲 friend 咁嘅 friend 咧？你嗰阵时系咪就系咁样写呢啲嘢俾？ 可能我张张都系咁写咧。你咁样全部都 喜欢的东西， 你咁样。 好 old school 啊！ 最喜歡啲食物咁樣，即係你好多呢啲咁樣嘅濕聲，所以其實真實嘅內容唔係好多，最多好似後面有一版就留言版咯。 嗯， 但係喺小學嘅階段有咁多位俾你寫，其實你都唔知有咩好寫噶。 其實寫埋啲好無謂謂嘅嘢咯。 但係就係嗰啲紙質啊，成個設計好繽紛、好卡通咧，你就覺得好小學。去到中學，我記得嗰陣時。好似我都唔記得有冇俾紀念冊啦，因為我覺得嗰啲朋友會再見啊嘛 ，keep 住聯絡，升大學又會一齊讀書咧，咁所以冇咁強烈嘅。我啲同學就係攞學校一本嗰啲簿啊，唔知做功課嗰啲簿， 即係筆平時寫格仔作文嗰啲 數學簿或者點樣嗰啲咯。咁然後佢就會 mark 曬可能每一個人預留兩版，你就喺裏面任你發揮，咁樣嗰只就做變咗紀念冊噶啦。 我哋嗰陣時有本校刊咯，即係唯獨是就係會攞本校刊，即係嗰一級啦，嗰一級跟住然後。每一年畢業嗰一級嘅同學仔都會夾錢整一本咁樣嘅校刊，淨係課可能 form five 或者 form seven 咁樣啦。哎呀 ，form seven 又揭露咗自己年齡 啦。 咁跟住然後就會俾啲同學仔喺嗰本校刊入面簽曬名，就留個念咁咯。咁就冇寫咁多嘢噶啦。因為好老實講咧，尤其我哋嗰個年代啱啱都開始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聯絡啦嘛，即係唔會話哦一離開咗校園就完全會失去。有聯絡啦，揾唔翻對方啦，係啦，咁所以即係都會嗰陣時仲叫做有 ICQ 呢啲嘢咧，跟住然後又可以喺面書啊嗰啲地方度揾得到對方，咁所以嗰陣時就冇咁大一個決心要話，每個人不如。畫一本嘅紀念冊啦，咁樣咯。 同埋嗰陣時一定會有一個諗法嘅，好似咁講，大家覺得一人朋友一世朋友嘛 ，best friend forever。然後你就會發現其實唔係咁噶咯，畢業咗之後呢個世界邊有咁多真心朋友啊？ 過兩年喺條街度撞到，喂，咁巧嘅，你係邊個？ 我唔記得你喎。 跟他講分手，心痛未曾痊癒嗎？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伴随，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全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在你身边不需拥有太多，真心话得你未曾无视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噶。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全因有你在，看做自己。

時間星期四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彭博社記者就中美元首通話的提問時說，中美兩國元首通過各種形式保持溝通，中方將會及時發布相關消息。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葵涌医院。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有意外，车龙排到近葵涌医院。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永德里广场都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近晋升工厂大厦。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永德里广场有意外，龙尾近晋升工厂大厦。至於較早前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進發花園的意外事故就已經清場，車龍有待消散，現在龍尾去到近碧街。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企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企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皇后山村黄顺楼、油塘油丽村康丽楼、粉岭长华村长德楼、薄扶林华富二村华泰楼、葵涌葵芳村葵明楼、东涌满东村满康楼、将军澳厚德村德裕楼、葵涌葵联村联起楼、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泰楼和将军澳叠翠轩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首标 袁家宝出世嗰年就是1997年。 记住啊，要坚持下去，望前面，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未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早约你在这收音机。 我芭比林慧觉得咧，假日嘅朝头早咧，最好就系可以瞓到自然醒，等自己身心都可以插足电，应付未来一个星期嘅新挑战。今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我芭比林慧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一齐展开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做呢队嘉宾嘅访问，我好大压力啊！ 芬神，你睇路啊！佢哋好多 fans 啊，所以今日我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哋啊！ 金波罗呢趟 唔系啊！我惊我今晚翻屋企，我老婆唔俾我入门口啊！ 我哋苏红音乐今日嘅嘉宾啊，好年轻啊！ Hello， 有 Lolly Talk 嘅八位。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Lolly Talk。 可以逐一介绍下自己俾我哋苏红音乐嘅听众认识你哋。 Hello， 你好，我系咪咪。 Hello， 我系 Tanya。 Hello， 我系 Cindy。 Hello， 我系 Yami。 Hello， 我系阿妹。 Hello， 我系 Elka。 我系阿蛋。 我系阿 Yo。 Yeah！ 即系头先听到你哋有笑咧，我哋都放过心啊。因为咧，我哋好惊啊，金菠萝呢三个字本身啊，可能因为你有啲年纪比较轻，可能冇听过究竟咩叫金菠萝。你知系即系头先有笑，应该都知系嘛，都知。有冇人唔知系可以举手嘅？好啦， 三个、 四个系啦，嗱，扮唔知啊嘛，系啦，呢个就系个年纪嘅分水岭啊，好似就系、 是。其实我都唔知道、 啊，你走开啦，你有冇谂噶？ 知啊， 即系金菠萝通常会讲咧，即系爹哋妈咪好宠爱自己嘅小朋友，系佢哋嘅掌上明珠嘅意思。咁、哦、我哋就觉得啊，攞咗呢个意思就系你哋都对于你哋嘅 fans 嚟讲，你哋就好似佢哋嘅金菠萝，或者调翻转都系啦。总之一啲好珍贵、好好嘅嘢嚟嘅。咁、嗯、所以咧就将呢个金菠萝呢 talk 我哋就写咗喺呢个卷轴度啊。有冇反转啊？ 冇， 哇！好靓，好靓， 个波字咁样写，我以为系踢波个波。 我哋最初都以为系， 系啊，开唔开心啊？槟城有咁多少女为你欢呼。 我今日咧个感觉好似去嗰啲联谊会咁。好耐，同埋都好少可以喺直播室嗰度對住咁多女孩子嘅，所以咧我而家都唔係好敢望過佢。 佢咧今日翻屋企就面對老婆就麻煩啲啦咁。咁啊呢一個禮物就送俾你哋，希望你哋中意呢一件。 多謝多謝。 因為咧頭先咪前咧，我喺度了解過，其實佢哋好有心嘅。今日咧帶咗一本咧，好似紀念冊咁樣嘅紀念冊過嚟啦。咁我喺度揭咯，咁啊喺度發現，睇下佢哋啊每個人嘅一啲個人資料嘅 profile 咧，通常同女孩子最緊要睇咩？睇星座啊嘛。 唔怪之你结到婚啦， 唔好讲呢啲啦，我哋今日嘅我啊，今日嘅我啊，都系冇啦，系啦，因为咧即系睇星座咧，你就知道啊，同边啲人会夹啲啦，嗰个人性格系点啦，要点样同佢相处啦，我发现咧。在 Lolly Talk 入面、有很多同我一样都是天秤座很出色的人。 天秤座 星座 不 出色。 天秤座呢不要说埋先。天秤座通常的人呢都比较出色的。但其他星座入面都可以有很多出色的人。而你们呢就是那些星座入面特别出色的人。哇好难兜啊大佬。 咁點解你帶出咗呢個星座之後咁跟住咧？ 係啦，咁啊瞭解一下，不如即係睇下係咪呢個星座上嘅性格係咪就到底係咪真 嘅？真 的我哋瞭解下唔同星座嘅女孩子，因為喺呢個團體入邊，可能啲性格會比較相近先啦。咁、我問咗我自己 個叻啲嘅， 梗係私心重啊嘛。即係天秤座幾位女孩子先啦，不如。天秤座咧，首先我見到有阿蛋先，阿蛋係天秤座。首先我問你一個問題先，你有冇個選擇？困难症嘅人嚟噶， 严重， 严重 ，OK，OK，、okay, 几严重先？即系夜晚食饭咧，永远唔会拣嘅，即系其他团员帮你拣嘅。 即系已经系唔想，即系因为太严重啦，所以已经唔想拣到咧，要佢哋拣好晒就算咯。即系如果唔系，我就会拣好耐都未决定到个到底食乜嘢。 从来唔话事嘅。 咁又未知道 食饭咯，食饭啊， 会喺边啲事情上你会比较多啲一啲谂法或者主见啊？平时？ 我想是设计上的东西因为比较我自己的范畴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多一点意见但其他方面就会是已经不想再选择因为太烦了 是啊是啊 feel 不 feel 到啊 feel 到 我开始跟他们了解 继续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 续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 续继 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絕對不是因為本紀念冊有寫 一定是啦 好多天秤座我跟你說都是彈鋼琴的細細個開始彈的 那我們兩個又不是 是是我們兩個又不是 你本紀念冊這樣寫的你陰我的喂你本紀念冊這樣寫的 我想過有朱怡照講出來的 不好意思認真了好啦那問一下阿妹先其實那個興趣是在哪裡呢通常都是 我的興趣我喜欢打排球啦吃东西睡觉。 我都好喜欢的。 走 开 了。 我睡24个钟都可以 的。我人马座都好喜欢啊这样。 跟着呢还有什么东西啊 呢排成日都好想去沙滩吹下风咯。 哎呀我都系啊啱嘅。哎呀真係好好啊。好耐冇试过做访问遇到啲咁知心嘅朋友。真係好开心啊妹我记住先。OK 下一个下一个。 吸个印仔系咪 系啦。 你家好似 interview 咁样啊。 系啦跟住呢,Elka 都系。Elka 都系天秤座。 系。 我又研究下先。 我睇你研究啫。email 有咩发挥啊个 email。 email。email 你都唔知 email 噶，好夹啊！你哋 又问一下先，呢个唔关个纪念测试啦，决定。通常咧，天秤座都系一个好讲求公平嘅人嚟嘅。问一下 Elka 系咪一个你都觉得自己一个好讲求公平，即系可能啲队友平时分配工作啊，或者可能唔同嘅位置上啊，你可能都系会觉得啊，大家要公平啲嘅咁样。 我都系噶， 你呢句好似有啲牵强，系咪真噶？ 唔系啊，真噶，都系唔系都。一時時咯，我 覺得突然間脱咗戴翻頭盔先。 你覺得邊啲層面你自己覺得嗰個公平性，你自己發現自己都拿得比較緊啲噶？邊啲嘢？ 即係我有時有好多位咧，我懶得講嘢咯。即係係啊，我會，我覺得天秤座都係比較懶嘅人嚟。 係啊，我都係咁噶。我平時開麥都唔係好講嘅，都係俾波成講。 見你今日講幾多嘢？ 係啊，今日特別多 即係其他天秤座都 agree 係有少少嗰種叫做中意懶嘅， 係啊， 真係好懶， 好懶喎！我覺得我自己， 即係嗰個惰性係好 強啊，係超級惰 性。咁點可以 push 到你哋咧？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如果要你哋做一啲嘢嘅話，中意懶啊嘛。 真係 比起懶更加中意做嗰樣嘢，就唔會懶。 係啊，都係都係。 咁你咧，你又除咗比懶更加中意嘅，會係啲咩啊？ 唱歌。 咁所以就呢樣嘢就冇問題啦，可以。 係啊，我可以無時無刻都唱歌啊！ 哇， 好勤力㗎。 而家整兩句嚟先啦。好嗱，咁啊，我了解咗即係天秤座嘅朋友仔啦，波盛你睇睇。 嗱，我頭先講咧， 你咩星座？ 人馬座、射手座咧，我叫 Tanya 已經好開心啦。 啊 系啊，你覺得自己係咪都典型嘅人馬座？ 束縛不耐嗰啲係嘛？ 其實我覺得好一時時咯。其實反而因為我係射手座嘅最尾嗰日咧，我有時個性格係射手同埋摩羯嘅中間點咁樣。 嗯， 因為我哋有隊員都係摩羯座嘅，跟住反而同佢哋有時，因為摩羯座係出名可能靜啲啊，係咯， 固執啲， 或者有時就即係同佢哋相處， 同埋認真啲咯。 係啊，係 好認真咯，個人成日長期認真冇。 固執個位咧，咁係 佢固執攤， 但我自己都有即係因為射手座係中意自由啊嘛，咁我都有即係中意自由啊，中意好多嘢可以自己決定到，或者咩都新嘗試啊呢一啲嘅特性。 射手座有好中意嘅就係唔復人 message 嘅，你有冇嘅？ 有啊，佢可以潛水潛一日啊，一整日，跟住第二日突然間問我哋嚇，你琴日喺 group 講過咩？佢話係啊，佢話我冇唔好意思，我冇睇。 但係佢係有原因嘅，通常都 係 at 煲劇咯。 唔係啊，因為有時咧即係有時電話咧會驚冇電啊，跟住就開咗飛行模式。 係啊，一定係有自己原因嘅，我哋都 好有原因， 係解釋到嘅。 射手座係咁。 但係另外頭先聽到有隊員叫固執攤喎。 其實仲有固執蛋嘅，其實點解有呢兩個名係？因為我哋兩個性格可能比較直率啲啦，跟住我哋成日都好中意揾啲嘢一齊去拗咯。即係但係所謂拗嘅就唔係一個好負面嘅形式去拗，係因為本身我哋 friend 咁，所以咩都拎出嚟傾咁， 好無聊嘅。 係有啲個性格有啲相反咯，其實係，但係即係。有即係點講咧？係 friend 係夾嘅， 咁但係就會成日都會有啲嘢拗到咯。 即係可能傾嘢食，我哋會覺得啊，我覺得 A 好啲，佢覺得 B 好啲，咁我哋就可以攞嚟拗。 哦，好好笑。 由天秤座呢度隔就坐喺度等啦， 係啊， 嗰啲你中意啦。 坐享其成。摩羯座有邊個先？ 阿 Cindy 啊， 冇錯， 我好了解佢。 仲有 U 都係摩羯座， 都係。係啊，你兩個係咪又係嗰啲有啲位係似嘅？自己都覺得。 我覺得都係啊，即係我成日都好明阿 U 有啲可能好唔開心嗰啲位咧，因為我都。都会嗰啲位好唔开心咯，跟住同埋，即系我哋两个都系嗰啲认真，即系嗰啲认嗰种认真咧，即系有阵时可能人哋其实系开玩笑，但系我哋会认真咗嗰啲， 会闷系叫闷数 系啊，有少少闷数 feel。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即系有阵时真系太认真，变到有啲闷，但系我唔理嘅，我系认真人。 你中意呢个性格？ 即系阿 U 都系嘅，你都会有啲位系自己会 take it serious 嘅啲嘢。 我会有啲奇怪嘅点会认真咯，即系特别认真。之后啲人又觉得啊，其实冇乜嘢啊，咁样，同埋都会有自己啲内心戏，嗰啲闷骚嘅 系 嘅特点喺度。 系摩羯座系咁样嘅。 嗱，跟住仲有咧。呢一位啦，就係咪咪啦，呢個星座 Leo 啊，係啦， 哦，獅子座， 獅子座， 獅子座聽講都係固執嘅，係咪㗎？ 咦，我 但 係 其實佢唔係好， 其實佢哋成日都話我唔係太似獅子座嘅， 係，佢哋話你有冇話咁似咩星座？ 巨蟹座， 似嚇似巨蟹， 似水瓶座， 水瓶座有自己嘅世界嘅，巨蟹就好似顧家啲咁樣樣嘅。你自己咧？你 家都顧家嘅，顧家係啊， 係 啊，因為屋企都有細佬妹嘅。 哦 ，OK， 即係由細到大已經習慣咗，好似一個 take care 人嘅角色。 所以喺團裏面，我都係擔當呢個姐姐角色去照顧佢哋咯。 係， 即係會負責曬平時嗰啲起居飲食啊、 行程安排啊、 買嘢啊、執頭執尾啊、 執屋買嘢啊、煮嘢食碗啊、煮嘢食啊、 財政 默默付出嘅人咯， 係。人哋話成功嘅男人有一個女人喺背後，成功嘅團隊就有一個 咪咪喺度， 有咪咪喺度，收啦，好嘢，好好啊。咁你會點樣形容？即係要即係 take care 平時有呢七位嘅叫姊妹咁樣樣啦。 妹妹咯，我都當佢哋好似我自己嘅阿妹咁樣照顧佢哋㗎。 有冇邊個特別中意揾你扭計㗎？有冇 扭計？ 扭計 係啊， 特別中意嚟阿 U 咯。我都估你會講。 阿 U 就係最細個， 最細個嘛，望落 可靠嘅，因為咩咩，佢中意會自動波咁樣想同佢講自己啲嘢。 咁啊嗱，頭先我哋了解咗當中七位成員嘅星座，仲有一個一定唔可以漏嘅處女座。 處女座 Yanny， 因為咧處女座咧 要求高 啊， 好煩㗎， 好難搞啊，處女座真係， 要平反，我要平反處女座， 好中意乾淨，我係唔可以靠近佢 嘅。誒，俾其他人講下先，大家講下先，大家講下先， 係佢要乾淨啦， 超級潔癖， 潔癖到爆， 係。 咁好事嚟啊都， 但佢係超級喎， 點樣點樣嚴重化先？ 你好容易就會咦咯，咦， 唔係即係例如有某人唔洗頭，咁係咪污糟先？係啦，有幾日唔洗頭嗰啲咧？ 有幾日啊？ 佢喺度望住緊一個， 跟住 嗰邊 啲出街衫又要坐上張床度嗰啲咧， 係我唔避嘅喎， 即係類似嗰啲咯，我覺得好污糟啦。 生活上有呢啲啦，咁喺即係都係做嘢。因為處女座一樣都追求完美嗰啲啦， 我又未讀 呢個有冇勁？ 有時係嘅，有少少咯， 抹毛嘅 抹毛咯，即係跳舞，即係對某樣嘢嘅執。 我覺得呢個係土象星座都係咁咯，即係我同阿因為我同阿 Yanny 都係會勁執著，大家呢個位隻手一定要一樣高咁樣， 即係同埋呢個係我個專業咯，我就會特別執著呢樣嘢，同埋遲到咯。遲到就好執著嘅， 唔怪佢哋今日咁早嚟 啊！佢嘅原則啊，佢我哋嗰陣時就因為佢好執著呢一樣嘢，跟住我哋就係呢個罰錢制度咯。 係，所以我哋呢個團隊需要嘅嘢就係 錢 遲到， 係錢啊，係 錢啊！ 我覺得係團隊需要錢， 係啦，你遲到咪要罰錢咯。 邊個罰得最多先？睇下先，邊個罰得最多先？貢獻得最多先。 我哋試過有一即可能最高金額嗰個就會請大家食飯咯，因為嗰、那個阿媽就咁啱可以請到我哋八個人食飯。 哇！都好，都 八個人 遲得好勁下 喎。我哋係一蚊一分鐘嘅。 佢係冇出現啊嘛。 哇！ 而家啲後生女好有錢啊， 已經遲就500蚊咯， 500蚊。 係咯， 咁邊一個？咁闊佬啊！ 邊個請過大家食飯姐？ 我覺得係右邊呢度嘅， 係嘛？ 因為呢邊好靜啊， 豬組係嘛？ 幾組嘅，真係幾個嘅。 妹豬組 唔係我嗱，公平啲啦，唔開名啦，我啦係天秤座嘅人嚟啦。講真，如果我啊，我應該就請曬全部噶啦，我係嗰啲嚟嘅。 我係唯一一個天秤座有準時嘅人。 你應該會走去搭的士。 你係一個天秤座嘅二類。 我請咗半天。 半 天。咁請全天嗰個係。 未 天秤座 唔係啊，最多係 啊，唔係啊，你多過我。算啦，你哋唔好拗啦。 因為我覺得咁樣啊，天秤座有一個優點啊，其實佢哋唔好計較，其實都好大方，即係同埋都 冇乜所謂啊。 大家開心最緊要啊嘛，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咁我冇所謂啊。 我都覺得 有咩問題啫？你估真係想遲咩？我想請大家食飯啫嘛， 係嘛？請大家食飯， 公道， 唔好意思，我個人最公平嘅， 所以我話 係啊。我覺得你今日好彩遇到一對女團有咁多天秤座，你寫一對全部可能係獅子座啊， 我就唔出聲啦， 你就唔出聲啦。You know, things happen in a second. It could change a person or change the world. The morning 今晚帶電暴曬 ，The morning 知我不會鬆懈。一秒倒破，一秒突破，一秒攻破就来渴望。我活着爱过，风魔自追逐。愿你纵使旅程出错，未有结果，谁可将你枷锁？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638宗本地感染，再多5名患者离世，涉及3男2女，年龄介乎56至100岁。一名22个月大的确诊女婴居住在离岛，寻日发烧同咳，家人发现她有抽搐，寻晚由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现时情况危殆。有5间安老院社情报个案，共涉及6名院友和1名工作人员。学校情报409宗阳性个案，来自315间学校。另外，下个星期一起，公立医院所有特别探访人士，包括新冠康复者，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果紧急情况之下未能够提供任何有效检测结果，就需要在探访之后尽快进行快测，以及在两日之内补回核酸检测结果。柴湾富景花园第六座下午5点起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日大约中午12点完成行动。任何在今个月22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富景花园第六座内超过2个钟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月30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医管局公布现任中坎角慈氏护养院、律敦治及邓兆坚医院和东华东院行政总监程伟权获委任为策略发展总监，将会在9月1号履新。发言人说，程伟权是精神科专科医生，并且获得社会医学院士资格，曾经出任仁济医院行政总监以及麦理浩复康院、大口环、根德公爵夫人儿童医院和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行政总监。他亦都曾经在医管局总办事处出任总行政经理，负责管理不同范畴包括医疗职系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至于较早时荃湾路都系出旺角方向啦，近住永德里广场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屯门公路比较挤塞，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一段交通繁忙，龙尾一路去到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 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记忆绵，作曲徐浩，作词林宝，主唱 MC 张天赋，真话的清高，作曲 Rafaela Masahari Asadi、 Luke Juby、 Harry Rutherford， 作词黄口林，主唱严明希，我不如，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宁，主唱 Mike 曾比特。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音乐咧，继续有 Lolly Talk 嘅八位成员喺度啦。咁啊，头先了解咗，即系透过呢个星座了解咗你哋嘅性格、人物特质咁啦。咁但系就翻翻去即系呢个组团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即系 Lolly Talk 嘅成立有冇话系大概即系几耐之前已经有呢个谂法，跟住就开始埋牙即系做啦咁啊？ 其实就系我哋造星嘅时候咧，有一队叫A 二啦，跟住然之后跳咗 Candy Boy 呢首歌嘅，咁係啦，咁我哋跳呢首歌嘅時候呢，就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我哋當時攞住個波板糖啦，然之後俾評判咁樣嘅。係啦，咁跟住呢，我呢首歌呢就大家都好鍾意啦，咁同埋我哋亦都想去有一個紀念咁樣，咁所以就拍咗一個聖誕節版本嘅 Candy Ball。咁跟住我哋呢，而且我哋完咗造星之後啦，亦都有同其他嘅參賽者有啲私底下合作啊、聯絡啊咁樣。咁我哋最後呢就請咗 Cindy 啦、Yanny 啦同埋阿妹，我哋嘅好朋友咁樣，就一齊組成咗 Lolly Talk 囉。 咁揀選佢哋係咪都係可能譬如 Cindy 喺音樂上面即係可能有幫過手啊咁樣，咁、樣所以去揀選。 係啊， Cindy 係其實我哋之前 Candy Ball 呢個 item 嘅時候，其實已經係揾佢幫我哋去有啲音樂上嘅嘢啊咁樣。咁佢都一直陪住我哋嘅。咁 Yanny 就係、即系喺跳舞方面啦，系啦，同埋咁阿妹就系同我哋不嬲都好夹啊，咁样同埋性格方面都系大家好 friend 咁样。 天秤座， 系天秤座，天秤座成三。 系，其实我都同佢哋好夹啊。如果唔去开咪，我可能都组团。 系，我哋天团、天秤团组一队咁。 天秤团。 天團， 天團咯，天團咯，我哋係 啦。咁跟住，所以係咪都順理成章？所以去諗呢個隊名嘅時候，就因為頭先有波板糖嗰樣嘢，所以就喺嗰度出發去睇下可以諗到咩。 係啊係啊，其實我哋係即係 Lolly 呢樣嘢就係即係波板糖啦，跟住就係即係代表我哋青春甜美呢個風格咁樣。咁 Talk 咧就係講緊我哋一齊嘅聲音啊、説話咁樣，咁就變咗 Lolly Talk 呢樣嘢啦。 而家都係要即係自己可能 manage。好多嘢咁樣，咁所以會唔會喺啲即係做嘢上面都有一啲叫做崗位上嘅即係分配下啦，按住各人嘅能力，可能有即係音樂舞蹈啊，啲可能設計啊等等，都會有一啲咁樣大家去分工咁樣嘅。 其實做即真係 execute 出嚟嘅時候都有嘅，咁、但係不過我哋都冇話想話一定要即係大家係即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好興話咩咩擔當，我哋又冇話特登好想去分好邊個係咩擔當。咁但係 execute 出嚟嘅時候，可能就會係我係可能音樂方面嘅嘢啊，即可能。 同大家练唱歌啊。咁一年可能会主要都系练习跳舞，帮大家咁样咯。咁然后好多嘢嘅设计上面，即系例如我之前摆个年宵，咁设计上面都会有阿蛋啊咁样去。 但系大家都会帮手， 但其实大家都会有帮手咯。即系例如我哋之前有整个 hoodie， 咁阿妹又有份画啊，咪咪又会有份帮手去做采购部啊咁样。即系大家其实都会有。 咁因为之前就有一只 A set 嘅歌啦，咁而家有首派台嗰只三分甜啦。咁啊呢一首歌咧，我哋两个都会即系估下。即係可能一啲諗法上嘅，交俾你哋揭曉，我估得啱唔啱？ 好， 咁啊，我估先啦，因為今次聽三分甜咧，我第一次聽咧，喂，大佬， 喂咩？ 好甜喎、啊，唔係三分甜咁簡單，係好甜喎、 啊，好甜。 我估咧係啦，就係先嚟去寫呢首作品嘅時候，都有諗過，就係、是、可能。因为都头先有讲过，即系 Lollytalk 希望想大家有一个可能觉得系可爱啊、青春啊呢、这个风格，咁所以都想延续翻之前可能 Candy 波大家好喜欢嗰一种嘅曲风，咁所以我觉得啊，今次不如喺三分甜入边都谂翻摆少呢啲谂法落去，可以系唱跳得嚟，又可以有一种好甜美嘅感觉带到俾大家嘅。 系，咁我觉得因为呢一首歌《青春开心》之外，里边一个好。好強烈嘅感覺喺三分甜度，係覺得呢一首歌好似係你哋都寫俾自己，就係、是、可能隔咗十年之後咧，大家睇翻就係、是、哦，當年我哋係咁青春啊，同埋因為裏邊有好多嘢係你哋可能經歷過嘅，擺歌詞即係揾雷偉樂去寫，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你哋自己都有一個咁嘅諗法，即係呢首歌除咗係可以出到之外，係你哋自己之後可以睇翻、哦、當初我哋就係咁樣樣啦，係啦，呢個係我感覺到嘅。 Bingo 曬， 好叻啊！ 我哋嘅 大包圍戰術又成功了、 係啦，可以都再詳細講下，即係可能呢一首歌即係創作上面，即係最初係點樣開始去諗咁樣樣咧？ 創作上面嚟講咧，一開頭因為我哋都係覺得，即係作為我哋第一首要派台嘅歌，都要講翻屬於我哋八個女仔同埋我哋呢個團體嘅嘢。咁所以喺寫歌詞上面嘅時候，就會覺得我哋揾雷偉樂寫嘅時候，都係同我同佢 brief 嘅時候咧，同佢講兩樣嘢，兩個 keyword。第一個 keyword 我想 keep 三分甜嘅 concept，因為 demo 嘅時候咧，就點解會有呢個三分甜嘅 concept 係我公司要寫歌啦，但係嗰一日就練完舞，咁我練完舞之後咧就喺度飲嗰啲台式嘢飲啊奶蓋嗰啲咧，跟住就喺度 discuss 喺度傾究竟三分甜全糖定係半分甜咁樣，我哋就喺度拗咁樣啦，咁我就介紹咗俾 Tanya 我話，我哋你一定要試飲三分甜，呢個三分甜真係啱啱好㗎， 平時飲 係一個全糖 全糖人士， 全糖 主要試過加甜咯， 係啊，好誇張，佢以前係加甜， 幾年前就。 你知佢點解個份人咁 sweet 啦，所以 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得加甜，係 咯 呢個世界， 跟住就推介三分甜俾佢試下。 冇錯，跟住之後講完呢樣嘢之後，我突然間覺得，其實都幾啱，即係呢個 concept 其實幾啱我哋，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都係大家比較 sweet 啦，即係成件事個 present 出嚟嗰個感覺，咁我就覺得我哋既然都夠 sweet 啦，咁我哋首歌叫三分甜咪夠咯。同埋就係因為我寫 demo 嘅時候，嗰三分甜係咩情況下要落咧？就係飲咖啡嘅時候，即係你生活會遇到啲苦澀嘅味道，咁你一定要有少少糖分去沖去緩和一下，緩衝呢一個苦澀味道。咁 健康嘅三分 係啦，咁跟住我哋就覺得係健康嘅三分甜都幾好啊，咁樣咁所以就 keep 三分甜呢個 concept。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叫做 Together Will Be the Melody 嘅呢個 keyword。即係我就係想雷偉樂填詞嘅時候，我同佢講話，我話我想呢首歌咧喺入邊每一粒字或者每即係一行每一字一句啦，睇得出係我哋去編寫呢一首歌咁樣。即係嗰件編寫嘅意思係我哋嘅回憶去形成呢一首歌。 咁佢寫 demo 嘅時候係咪都已經係諗住有少少 J rock 咁樣嘅一個風格去編啦？定還是其實最初 demo 嘅狀態未必係咁 band 生嘅咧？ 係 demo 嘅時候，因為我自己習慣慣性 demo 咧，一係用琴，一係用吉他去伴奏嘅，咁所以嗰陣時就有少少，因為同埋著國語。咁樣啦，再加少少完全唔啱 grammar 嘅咁樣啦，咁所以咧嗰個感覺咧就會係少少日系台系小清新啲文青啲 feel。咁但係其實我寫完之後咧，我特登嗰陣時特登有問到我問阿雞就問佢通常日本嘅 progression 係咪就係呢幾個 chord 咁樣？佢就話多數都係咁啊。咁我就好，我就跟呢個幾個 chord 去寫呢首歌。咁然後就。將然後我就交翻俾阿雞，我話個編曲就交翻俾你啦，咁樣，咁佢就將佢變翻做一個日系嘅東西咁樣咯。 咁呢個即係由寫 demo 開始去到隻歌去到一個咩嘅 stage 左右，跟住就有 send 落去 group 度俾其他人聽一下咁樣咧。 其實咧，我哋聽嘅時候咧，係喺我哋嘅 staycation 嘅時候。 係我冇 send 出 group 嘅，即係我係去到 直情攞出嚟啦。 冇錯，我哋覺得我哋搞得掂，可以俾大家聽，我哋就一齊聽咁。 係、 嗯。我記得我哋嗰陣時聽到係第一次聽係有啲眼濕濕咁 誇張嘅，即係嗰陣時係 demo 詞啫喎， 係啊。即係覺得個旋律好啱一個女團風格，同埋有嗰種甜喺入邊。 我記得 Elka 仲要捉住，好想喊啊！ 係啊，真係好感動啊！聽到呢首歌demo 嘅時候，唔知點解真係好 touch 到我咯呢首歌。 係咪可能亦都有一種感覺，因為嗰即係個青春氣息好強，會 trigger 到可能有啲 回憶畫面咁 樣。 係啊，係啊，聽嘅時候個腦喺度。已經是很多畫面咯， 即刻有那些 MV 的畫面係咁構思，我哋已經即場喺 嗰陣時仲喺度諗，哎呀，我哋個 MV 應該點拍咧？嗰陣時 已經即刻，而家凌晨啲五六點啊， 係啊， 我哋傾到那些時間，跟住仲喺度講要拍 MV， 我問我。 咁嗰時有冇講一啲即系 MV 嘅畫面，其實最後都真係有用到出嚟， 都冇用嚇，冇用 到。咁嗰時有構思過啲咩畫面 嘅？嗰陣時我有 suggest 過，我哋揾一個超靚仔嘅男主角，跟住我哋每個人咧就用翻我哋嘅性格特質啦，就去好似同呢個男仔去拍拖咁樣。不過係純粹我自己， 我哋下首歌， 係阿妹 就可以做呢件事啦。 唔係我哋嘅自肥， 阿妹自肥 係啊，即係阿妹自肥 教，即係已經連嗰個男主角都。揀好噶啦， 其實冇， 我都有啲人選噶啦。 咁啊，下個 MV 會出現，大家留意住咯噃。 我記得咧，其實我好似第一次聽咧，係同 Cindy 喺地鐵。 係啊，呢個係我第一次偷偷地俾咗。 我聽錯， 你偷偷地。 唔係，我好似第一，我俾第一個係俾阿蛋聽係嘛？ 哦， 哇！你哋都係偷偷地。 原來好多偷偷地嘅， 同人都係講唔同嘅講法嘅。嗰次咧搭巴士我就俾阿妹聽過， 唔係因為佢哋嗰陣時有講起話啊，好想快啲有新歌，跟住我，哎好啦，偷地俾你聽下啦咁樣。 哎 Cindy 啊，我想聽下，可唔可以俾我聽下？ 係啊，正係咁嘅，即係我哋嗲下去咧，佢就會忍唔住心軟嘅。 咁所以阿喐嗰次喺地鐵就有聽到啦。 係啊，我仲係我哋係去緊。上跳舞堂，喺一齊， 哦，你咁清楚嘅， 記得好清楚。朝早嘛，未瞓醒，先要俾你哋。 我哋搭高龍啦，係咪啊？ 係啊！ 我聽到完之後，我覺得係勁 Q 啦呢首歌，即係覺得係好啱我哋嘅 style 啦，同埋我哋呢一團想帶俾大家嘅甜啦，即係就覺得哦，係我哋嘅歌咁樣啦。 嗱，咁啊，去到錄音嗰部分啦，即係八個人。去錄音，我覺得好好玩嘅一件事情嚟嘅，即係分配邊個唱邊個又已經好好玩，好有挑戰性啦咁樣。 冇想象咁好玩。 係啦，即係係啦，有冇啲即係喺錄音嘅過程都會，即係我覺得呢個過程會特別難搞，就係、是、有總會有啲人話我想唱呢句，唔好啦，我都想唱呢句咁樣。分配上會唔會難？ 你哋而家有冇不滿？快啲講出嚟。 冇，真係冇喎。 我哋好因為咧係 Cindy 去負責分配歌詞嘅，咁其實我哋個個都係好相信。佢，同埋佢系分嗰啲歌词系好啱我哋每一个人， 分得啱啱好， 系啊，系佢唱边句咧，系代表紧嗰个人嘅某啲嘢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都冇话去争边个咯。咁同埋系即系相信佢所做嘅嘢。 我会咧划政治嘅，即系我分每个人唱完之后划分政治睇。我好惊大家都争太远，一定要差唔多，一定要差唔多。所以我好公平嘅个人。 我覺得佢每一句都有分分係我哋即符合我哋嘅 直播， 因為我有一句係直播怎可以斷開呢一句，咁其實就係自然就係我每次開 IG live 咧都會有斷線嘅情況，即無論個 WiFi 幾順暢，幾順暢都好啦，但係都會有啲叻機咁樣嘅，所以咁樣咧， 係啊，即你係會咁樣 唱呢一句係最 完全係關我自己事咁樣。 另外咧，有冇其他成員你自己都覺得即係嗰句係好 relate 到自己一啲，即係頭先 Tanya 講嘅。 我同阿妹就係有一個係借功課怎 不算 最完美，自己唱自己唔記得咗。之後都係因為我哋係學生啦，之後所以就Cindy 就會特登安排呢啲係關於我哋嘅歌詞，就俾我哋唱咁樣。 一個抄筆記，一個就借功課不算 最完美。 係咯，即係所以你喺分配嘅時候，除咗嗰個平均分佈之外，就係其實可能同兩位落去傾個詞嘅時候，係咪都即係提供咗唔同成員一啲特質小故事俾佢咁樣咧？ 其實係嘅，即係一開頭佢俾第一個 version 我嘅時候，我會覺得啊，有啲位可以再多啲。即係例如佢有提過東霸，咁但係咁我哋唔係全部人都係 是拍東霸的 MV，即是當時造星的 MV， 那，Elka 和阿 Yo 是拍，學校組，然後我就覺得，交回一個學校給我，所以就有學校所的漫味了， 嗯，好全面啊，所有東西都要想完， 即是我覺得一定要，即是大家的東西都要有，然後我都會跟他，即是他填詞的時候 我收到份詞，其實我很 surprise， 因為完全是 feel 到他看完我們所有 story 咯，見到我們經常去，喝奶蓋，見到我們經常去試菜那些，知道我們 staycation 那 些，去到真的入去錄音室，即是大家即是錄自己的部分又好，合唱那些，即是那個心情是怎樣？因為這一首是即叫派台的第一首入去錄音室，一個很 proper 的一首歌啦，咁樣，大家可能在準備上面啊、心情上或者過程當中是如何呢？會不會都有些哇，都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原來咁樣。 我想講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因為我記得我錄這首歌的前那幾天，我是喉嚨痛 發燒啊， 係我發燒病得很犀利，跟住所以其實錄之前那幾天我都很擔心那個情況，跟住之後所以錄的時候咧，Sandy都很錫我咯，即係佢係叫我你一個鐘你即係你盡錄啦，你唔得你就休息一下咁樣，即係所以即係今次的錄音係對我嚟講係有啲艱難，同埋都有啲。即都好深刻咯，因為係唔係一個最完美嘅狀態。不過最後出到嚟咧，我都覺得係好好聽嘅。 其實反而都幾突顯到佢把聲嘅，就即係我聽翻啲 raw track 會發現阿妹同阿 U 把聲特別小朋友啊，聽落去係啊，即係 raw track 聽落去。 錄音之前有冇話可能早幾日要你知你哋啦，都好中意飲甜嘢嘅，即係 戒曬 下，費事起痰啊 ，Tanya 啊啲加甜嗰啲啦。 Sandy 係唔俾我哋食煎炸嘢啦，早啲瞓啦，飲多啲水啦，唔可以飲珍珠奶茶甜嘢。 係影響把聲， 好嚴格。 我嗰日咧，因為朝早冇食嘢啦，即係做完嘢過去錄音之後咧，我就買咗個雞胸，我諗住。啊，雞胸應該都唔影響啦，都係即係唔甜嘅，即係我就啊，雞胸應該唔算係即係唔食得嘅嘢啦， 即係唔會影響到把聲啦，感覺。 之後下一個就快到我唱嗰陣時咧，我真係忍唔住，之後我就唉算啦，我食幾啖啦。之後 Sandy 嗰陣時咧就開門，之後就見到我食緊雞胸，之後就。哎呀，我不是叫了你不可以吃东西的，你做什么在吃鸡胸啊？就是鸡胸不是不重要的，就是鸡胸好像都是东西来的。 是因为其实如果录音之前一个钟内有吃过东西，即你都会把声容易起痰，所以我都会觉得不是最好的状态。那样其实这样编排了阿 U 是第一个，因为他有些事又要赶着走，所以我那刻见到就哎呀啲可以咁噶，你咪講咗好多次唔可以食嘢噶咯，又食嘢咁樣。 咁啊喺錄音方面咁，跟住去到舞蹈方面啦。 我哋嗰陣時咧就諗住呢首歌咧，一掉完個demo 出嚟之後啦，就話要揾排舞師，就話我哋嚟揾 win win。係啊，一講 win win 之後，大家都覺得哇，好好好啊咁樣，好適合。 係， 因為呢首歌，因為 win win 平時排開一啲比較日系啲嘅歌都，佢自己會排。咁跟住我就覺得喂，呢首歌真係唔係揾 win win， 真係即係一定係揾 win win 咯。跟大家都真的很不約而同地 yes 咁樣， 同埋我記得 Sandy 有做到呢一個 三字嘅手勢， 三字嘅手勢，跟住係真係 Win Win 幫我哋都加咗入我哋嘅排舞入。 其實我冇刻意同佢講，我就同佢講話，我想有三分甜嘅感覺。 跟住佢又加咗呢個動作，三字 俾 keep 呢個三俾我。 同埋我想講，佢第一次即係第一堂去教我哋呢隻歌嘅舞嘅時候咧，我哋係學完之後，我哋都即刻即更加去 中意 呢首歌咯，更加去係啊，即係我哋。个个都变到好得意啊！即系 好正，好少听啊！自己变到好得意， 系啊， 真系好得意。 因为咧只舞系好得意嘅，即系有嗰啲好得意嗰啲动作，好似动漫嗰啲角色咧。跟住嗰段时间咧，我哋个个都变到个性格唔同咗， 猪猪猪咯， 系啊，全部都变到好得意。 咁去到即系拍摄嘅时候啦，咁跟住因为都有一啲唔同嘅场景咁样啦，咁呢一个可能 MV 上面去倾啊，等等个构思系点样样咧？嗰阵时， 因为咧我哋就系想有学校嘅呢个主。主题嘛，所以其实我哋觉得要多人先好玩啦，同埋系即系都系讲紧回忆啦。咁我哋就觉得啊，可以请翻我哋身边嘅朋友啊，同埋一齐玩过比赛嘅一啲朋友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请咗阿何佩啊、Kinky 啊呢啲啦，跟住又或者系请咗Sandy 嘅 Benmi 啦、马安妮妮咁样，跟住同埋亦都有啲朋友 Jamie 同埋 Boris 咁样。咁系即系我哋系身边嘅一啲好朋友啊，即系好。 同佢咪嘅妹咯， 系啊，仲有咪嘅妹咁样啦，咁跟住就同我哋一齐玩呢件事咯， 同埋都有教佢点样跳呢只舞咯， 系 啊， 个感觉系咪即系似好似一班朋友玩，即系 好似即系我哋翻咗学校咯， 即系嗰种所谓工作感，其实应该相对就会低啲啊，系咪？ 即係咁樣先至會拍到嗰種。 會蹲得多時間嘅。 同埋呢首歌就會即係再好玩過上一首，因為我哋上一首就係咁跳，今次就可以再好似。在學校咁樣係啊，同啲同學一齊玩， 輕鬆啲 咯。係即係拍嘅時候，可能導演係咪會俾啲指引你啊？你當好似同個同學喺度唔知即係傾緊偈咁，即係冇一啲好 fix 嘅劇本。 係啊， 我哋反而係有啲小故事加插咗，即係譬如Yanny 係有一句講關於奶蓋嘅，跟住咁樣我哋 MV 咧又有工作人員買咗好多好多奶蓋俾我哋做幾好多好多 tick 嘅奶蓋啦， 奶蓋 飲咗奶蓋你自肥咗好多， 好好啖。 咁有冇啲 behind the scene 啲？即系哈碌嘢搞笑嘢嗰啲发生咗，系 佢哋全部变咗做阿鸡嘅粉丝。 即係今次嘅編曲監製， 冇錯就係 點解嘅？ 好正啊！ 我哋係雞屎啊！ 好型啊！ 因為好型啊！佢嗰把長頭髮，跟住一路喺度勁型 彈 bass 嘅時候， 喺個天台度一路彈，我哋就全部俾佢圈粉咯。 好搞笑！ 即係以後指定都要揾阿雞啦。 咁所以咧 ，Lollipop 咧就有你哋第一首嘅呢個派台歌《三分甜》啦。咁跟住，因為都知道有啲 fans 可能都好想有見面會或者演出，係咪嚟緊？好似都有機會佢哋會見到你哋咧。 我哋嚟緊7月31日就有呢、這、 一 個 Blue My Girl Fest， 係啦，就會喺呢個麥花臣度舉行嘅， 仲有好多其他嘅女仔單位啦，因為嗰日嗰個音樂節或者音樂祭啦，就係、是、一個比較全部都係女仔嘅一個音樂祭嚟，係、 所以大家等咗好耐，有機會可以見得到啦。今日再次多謝八位。 今日节目完结之前，听我哋今日嘉宾 Lollipop 嘅三分甜，听日见。